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身边有不少喜欢看音乐类综艺节目的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都在追着即将收官的歌手。从我是歌手到歌手2018，这个音乐竞技类节目已经播出了6年了。不过在今年的节目里有一个新现象值得关注，以往来参赛的歌手大多数唱的都是自己的代表作，或者一些脍炙人口、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但是今年来的不少歌手却往往选择了一些小众的原创歌曲、民谣歌曲来参赛。说起来，最近这几年流行文化类的综艺节目热点是从民谣转到了嘻哈，到了今年又转到了街舞领域。不过民谣这种音乐形式却依然很热，很受欢迎。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从歌手节目上的民谣歌手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今年四川成都市的两会上，有位当地政协委员张宏杰建议将歌手赵雷推荐为成都形象大使的人选，因为他的一首《成都》唱红了大江南北，甚至对成都的酒馆文化、大街小巷的改造、玉林东路文化地标的打造都功不可没。不少外地游客听了这首歌之后去成都游玩，都会去成都这首歌里提到的小酒馆转转。虽然成都市民有这个心，但是赵雷却不是成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86年，赵雷出生于北京，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北京地下通道唱歌。18岁，赵雷成为了自己曾经渴望的一名酒吧驻唱歌手。那时候酒吧的老板看赵雷是个孩子，又那么喜欢唱歌，就同意了让他在店里唱歌。虽然一晚上酬劳只有80块钱，但是赵雷觉着很开心。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赵雷骨子里有一点点散漫和慵懒，但这并不妨碍他在20岁的时候背起行囊，开始了一趟横穿中国的流浪。在路上，赵雷认识了很多人，而这段经历也帮助他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顺利拐弯。2010年8月，赵雷在长沙演出，出于试一试的心态，他参加了当年快乐男声在长沙赛区的比赛，后来又转战到了广州赛区。2011年，赵雷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专辑中的歌曲《南方姑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被许多歌手进行翻唱。2014年1月，赵雷又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用一首表达孤独的原创歌曲《画》赢得了导师刘欢的肯定。2017年1月，赵雷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无法长大》，然后就登上了音乐节目《歌手》的舞台，并且唱红了《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歌《成都》，也让民谣音乐又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赵雷是彻底红了。不过在《歌手》节目之后，赵雷依然按照自己的计划演出、唱歌、做音乐。之后的一次音乐节上，许多歌迷是因为《成都》这首歌喜欢上了赵雷，也是为了听这首歌而特意前来的。而那天的赵雷并没有按照大家期望的那样，第一首歌就唱《成都》或者《南方姑娘》来点燃气氛，而是静静地唱起了《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歌《阿刁》。歌曲写的是赵雷在西藏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歌手2017节目的热度渐渐褪去，赵雷依然过着自己民谣歌手的生活。不过到了今年的歌手2018，这首阿刁又再次被参与竞演的张韶涵翻唱，也让赵雷的音乐又一次回到了电视观众的视野。虽然赵雷最火的一首歌唱的是《成都》，但他的音乐中其实有着浓重的京味儿。从他的词句和演唱中都能听出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观察和情感。歌里唱到的赵小雷像极了每条胡同每个小区里都有过的一位腼腆的北京男孩，会因为自己单身而有点小抱憾，又对生活和理想充满了期待。一首《鼓楼》更是打开了和他同龄的北京青年回忆的闸门。107路公车经过的北海、地安门、鼓楼、宝钞胡同都是北京重要的地标，也凝聚着很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回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民谣歌手和民谣音乐。1994年4月，一盒名叫《校园民谣一》的盒带由大地唱片公司推出，从此校园民谣有了自己的名字。这张合集让《同桌的你》和《睡在上铺的兄弟》唱遍了大江南北。而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曾经的校园民谣就像流水一样覆过了一代人的记忆，也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烙印。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一部分学生忙着学英语，一部分学生忙着专业课奖学金，还有一部分学生忙着写诗弹琴谈恋爱。50块的二手红棉吉他、孩子的诗歌、罗大佑、崔健的音乐盒带，构成了当年校园音乐生活的中心。如今叱咤音乐圈的宋柯，那个时候就是清华大学校园歌曲的领军人物。当年宋柯全靠一本蓝色封面的吉他教材入门，每天都在宿舍楼道里苦练琴技，学着自己写歌。宋柯创作的第一首歌名叫《日晷》，歌词是刊登在清华校刊上的一首诗，刚开始就是随便试一试，没想到效果还挺好，后来就更坚定了写歌的信念。大三的时候，宋柯创作的歌曲一走了之，风靡整个校园，并且作为毕业晚会的保留曲目被学弟学妹们传唱了下来。那之后，大批不甘落后的理工男们在鼓励之下纷纷拿起了吉他，走上了文艺青年的道路，而宋柯的学弟高晓松就是其中之一。高晓松回忆起当年的草坪时代，他说校园里民谣创作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90年，每个星期五清华大学的东操场上都能聚集几十个校外学生。通常情况下，聚会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段大家各自唱新作品，中间一段是点唱每个人的经典，最后一段是翻唱别人的歌曲，有时候还会即兴命题写作。经过朋友介绍，高晓松和歌手老狼相识，并且组建了内地第一支大学生乐队青铜器。说起校园民谣一这张著名的合集是如何诞生的，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校园民谣歌手沈庆。1989年，沈庆从四川乐山考入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可能是专业使然，让他比其他的校园歌手多了一点商业头脑。沈庆一直想着把这些草坪上的歌手拉进录音棚，发表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唱片。于是沈庆就开始搜集歌曲小样，并把他们送到各个唱片公司，最终这张专辑终于成型。在校园民谣一的卡带那一页中有这样一行字，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这行纯洁的宣言就是沈庆在北大西街教室的课桌上 亲手刻下的。 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提到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除了这几位男歌手之外，还有一位女歌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就是叶培。1995年，在遇见高晓松和老狼的时候，叶培连校园民谣是什么都不清楚。他当时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二学生，而那个时候，高晓松的《同桌的你》已经被老狼唱的是人人皆知了。叶培为高晓松录制的第一首歌是《青春无悔》，是和老狼合作的。他独唱的《回声》、《B 小调雨后》和《白衣飘飘的年代》也和《青春无悔》一起被收录进了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这张专辑，并且在1996年一炮而红。2000年起，叶培、老狼和朴树都签了唱片公司，开始参加电视节目、商业活动和颁奖礼。2006年以后，高晓松也把精力放到了导演、评委等工作上，创作的几首歌曲也不再像是校园民谣的风格了。不过叶培一直还在坚持，去年年底叶培带来了一张新专辑，名字叫《流浪途中爱上你》。在发片会上被媒体称为民谣天团的高晓松、老狼、朴树、郑钧、张亚东以及小柯等音乐人悉数到场，十几年来阵容难得如此齐整。叶培称他们为哥哥，说那天大家都回到了20年前的感觉，好像还是在特纯粹、特纯真的状态中。不过年龄渐长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也让民谣歌手寻求着新的意义。叶培说，虽然歌词里还有流浪这个词，但和20年前的流浪已经不一样了。原来的流浪是三毛式的，而现在的流浪是信仰上的一个遇见。叶培说，我已经唱不出在学校的状态了，现在我还是在唱自己的状态，也许打动不了校园里的人，但我唱的是民谣，90岁了也能唱。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民谣音乐，在台湾地区这种音乐形式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名字，叫民歌。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掀起了一股年轻人自己写歌自己唱的民歌热潮，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李双泽提出的唱自己的歌。2015年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一场民歌40演唱会，在相关的纪录片4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民歌时代的代表人物们，杨贤、陶小青、吴楚楚、杨祖君、李健富、李宗盛，还有胡德夫。胡德夫是台湾的著名音乐人，有着台湾民谣之父的称号。1973年胡德夫开创了台湾个人演唱会的先河。2005年4月他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家专辑第二名，其中的歌曲《太平洋的风》更是获得了2006年金曲奖的最佳词人奖和最佳年度歌曲。2017年胡德夫曾经现身朗读者节目的第一期和最后一期，弹唱了他的作品《匆匆》以及《最最遥远的路》。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胡德夫的歌声影响了包括罗大佑、李宗盛、齐豫等著名音乐人。去年年末，胡德夫也带来了一本新书，名字叫《时光回游》。在书中，胡德夫追忆了自己年少时淡水中学的时光，也谈到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的经历，更是讲述了那个时代台湾风云人物的故事和民谣故事。有人管胡德夫的音乐风格叫海洋 Blues， 无论是演唱还是创作，他从不娇柔造作，写景色的歌就是写景色，思乡的歌就是思念家乡。他的产量不高，因为每一首都是有感而发， 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胡德夫坚持唱自己的歌，也一直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去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余光中曾经评价胡德夫，说胡德夫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他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他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能令你安静的人。原来余光中先生是胡德夫的英语老师，曾经开过一堂叫美国民谣和台湾新诗的课程，这个课程对胡德夫影响很大，而受到余光中先生的影响，胡德夫也创作了《大武山蓝调》《太平洋的风》这样的歌曲，也来写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乡愁。这几年大陆的民谣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也塑造了不少家喻户晓的民谣歌手，其实胡德夫也听过其中的一些。他说，不管这些歌手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哪里还是故乡呢？如果你在北京住上三五十年，那么北京也变成你的家乡。所以说民谣这个东西可以把人的内心安放好，民谣一定带着他的精神去思考，而不只是把好的旋律唱出来，它是有意义的。说到这儿，跟大家推荐一场演出，作为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的压轴节目，胡德夫先生将于5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主题是自然与诗意。68岁的胡德夫将娓娓道出岁月积累的风霜和思念，为大家呈现一场充满诗意与自然氛围的诗歌音乐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演出信息。 吹进了生命的深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民谣音乐，原创音乐。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永远是新人辈出。以前我们提到民谣，想到的就是高晓松、老狼、叶培、朴树，后来有了马迪、赵雷、姚十三。而最近呢，很多朋友的音乐播放列表上又多了一批新名字，他们是陈粒、谢春花、毛不易等等。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聊聊这2017年到2018年最有话题度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他就是毛不易。去年毛不易参加了一档叫做《明日之子》的音乐选秀比赛，并且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在这个节目里，他以一首歌词走心的原创歌曲《消愁》而被广泛关注。不少喜欢这首歌的年轻人认为，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目前的困惑。在歌词的字里行间中，有一种专属于平凡人的不认输。毛不易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毛不易不是真名，上初中的时候他给自己改了这个名字，意思不是不容易，而是坚持自我不改变。他大学就读于杭州师范大学的护理专业，在参加比赛前他还是个实习男护士。毛不易说，他尊重医护这个职业，只是这并不是他的兴趣点，他想逃离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自我安慰，你我终究是平凡人，我们最终都会得到平凡人的生活，工作也是其中之一。毛不易是2016年才开始写歌的，他先是萌生了自学吉他的想法，竟然无师自通地弹得不错，兴之所至就顺势尝试起了写歌。在毛不易的印象中，第一首还算能拿得出手的歌是为他出嫁的姐姐写的，而正式开始创作则是在六七月份的实习期。在医院里到处充斥的消毒水气味中，在混杂着焦虑、悲伤、恐惧以及绝望等各种情绪的氛围里，毛不易创作灵感也被频频触动。在比赛中唱过的大多数作品基本上都是他在医院那段时间里写的。作为一名90后，毛不易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太多大起大落的经历， 也没有什么悲惨故事和豪言壮语，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平凡人。不过往往把平凡挂在嘴边的人就是不甘于平凡的。毛不易在《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中就这样写道：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不过在参加选秀节目之后，毛不易在年轻人群中迅速走红，他的一首参赛歌曲《消愁》24小时内播放量就突破1000万。最后他也参与了多档电视节目的录制，并且演唱了好几部热门电影的主题曲，其中就包括迪士尼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的中文版主题曲，电影《卧底巨星》的主题曲《感觉自己是巨星》，以及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无问》。毛不易的歌词清新质朴，难得的是还有一份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对生活的感悟也尤为透彻，常常能戳在人的心窝子上。在网友的评价中，毛不易的《有钱》这首歌唱的是利，巨星唱的是名，消愁唱的则是心。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毛不易自己认为做偶像颜值很重要，但是喜欢他的人却都是为他有趣的灵魂而来。他将自己的情感体悟写进歌里，用诙谐风趣给同龄人一首歌的时间去躲避现实的压力和生活的不易。那今天关于民谣歌手和民谣音乐咱们就聊这么多，最后一点时间呢，就来听听毛不易的这首《消愁》。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干杯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